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01集，醉酒三。直到过来倒茶的婢子一不小心将茶水溅到金楚楚身上，这样的抬举才停止。沈老夫人责骂那不小心的婢子， 怎么做事的，烫到表小姐怎么办？ 哎，无妨。 金楚楚笑道， 茶水不烫呢，我没事。 哎，衣裳可弄湿了。 沈老夫人看着金楚楚衣襟面前大片的水渍，关切道， 哎呦，这大冷天的可不能穿着湿衣裳，喜儿，你带表小姐下去换件干净的衣裳，千万莫要着凉。 金楚楚低头看着自己的衣襟，冬日的衣裳就算是再薄，那也是有分量的，茶水吸到棉花里去，穿在身上怪不舒服的。当下便也没有推辞，红着脸对沈老夫人道了一声好，又冲在座的女眷们告了辞，才随着领路的丫鬟离开了。江夫人开口道， 哎呀，静家小姐真是个有福气的，得老夫人这么看重。 哪里是她有福气， 沈老夫人笑得脸上的褶子都皱在了一块， 是老身的福气，这丫头乖巧懂事，老身喜欢。 闻言众人又是奉承一番。陈若秋看了一眼沈老夫人，目光下意识地朝着沈庙飘去。大约是察觉到了他的目光，沈庙也朝陈若秋看来，目光中微微带了疑惑。陈若秋一笑，低下头去，心中闪过一丝快慰，却没有看到，在他低头的瞬间，沈庙眼中的疑惑已经尽数收敛，取而代之的却是极淡的笑意。若是认真去看，那笑容中似乎还含着某种莫名的兴奋。倒是桌上的沈东陵不着痕迹地看了沈庙一眼，又飞快地低下头去吃碗中的东西了。男眷席上比不得女眷席上的细致，到底是官场上的做派，一派酒酣耳热，沈信和沈秋虽然被冷落，却也有几位同僚过来敬酒。几杯过后，沈秋的头就有些晕沉。 臭小子，才几杯就醉了，没吃饭吗？ 沈信怒道。沈秋揉了揉眉心，摇了摇头。 不知道。 作为在军营中长大的男子汉来说，这点子酒自然不在话下。要知道，平日里他们都是在军营里拿坛子喝酒的，定京城中的酒向来瞧不上眼，觉得不够烈，谁知道今儿个却被打脸了。 唉，真是白叫你这么多年。 沈信恨铁不成钢。 大伯父别生气。 却是金冠生笑着解释道。 表哥不是没酒量，而是将伏头酒和荧光酒混在一起喝了。 他指了指沈秋面前的酒杯，果然那酒杯中的酒不似伏头酒泛红，也不似荧光酒剔透，反而有一种混在一起的模样。金冠生继续解释道， 这里有人喝荧光酒，有人喝伏头酒，表哥大概没注意，倒在一起了，荧光酒和伏头酒一块喝，旁人半杯就倒了，表哥这会儿还清醒着，已经实属不易。 哎呀， 一位大人闻言就笑道， 世侄这酒量已经很不错了，沈将军也莫要责怪他。 沈元扫了一眼沈秋，说道， 大哥再这么喝下去可不行，还是扶到房中休息的好。 沈秋挥了挥手，嘴里含含糊糊的，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，看来已经醉得不轻了。 要不我送表哥回去吧。 金冠生笑着说道，伸手不打笑脸人。虽然因为沈庙的事儿，沈信对金冠生颇有微词，不过自从在院门口放了护卫以来，金冠生倒也安分。沈信看了他一眼， 既然如此，就麻烦你和阿志一块把他扶回去。 金冠生正要起身，却见沈秋一把抓住一边的沈源，摇头道： 阿志，你带我去。 沈源一怔，沈信皱眉： 这小子把你当成阿志了。 说着就对沈秋说道： 臭小子，快点松开你二弟。 沈秋不动，沈源目光微微一动，就道： 表弟和我是一样的，既然如此，我送大哥回房吧。 他扶起沈秋，不等沈信拒绝，就往外头走去。沈信正要说话，沈万已经端着酒过来了。 大哥，我敬你一杯。 宴席上的这点波折，谁都没有放在心上。中途有人出去，有人进来，也不过是极为寻常的事情。只是直到宴席结束，诸位夫人在院子中闲谈散心的时候，白夫人似乎才想起来： 哎，怎么金家小姐还未回来啊？ 金楚楚被婢子打翻的茶水弄脏衣服后，就回去换衣服去了，可是自那以后便没有出现。沈老夫人一愣，对身边的喜儿说道： 去找人问问表小姐怎么还不过来。 喜儿应声出去了。 许是有些醉了吧。 沈月笑道： 方才饮了不少蜜酒，虽说甜得很，后劲儿却很大，表姐喜爱甜的，方才忘记拦她，指不定有些犯晕在房中休息呢。 冯安宁撇了撇嘴，悄悄推了推沈妙： 哎，原以为你们府上女儿多，家宴定是很热闹，亏我还非得跟着我娘，如今看来也一样无聊得很嘛。 冯安宁是光禄勋府上的掌上明珠，没有这么多的姐妹，可是沈妙纵然有这么多的姐妹，却也不亲，甚至还被故意冷落，看在冯安宁眼中只觉得没意思。历来如此，沈妙答道。冯安宁瞧了一下左右： 我要去净房，等会再过来，等我啊。 待冯安宁随着婢子走后，喜儿也回到了沈老夫人身边，摇头道： 老夫人，表小姐不在房中。 不在房中？ 沈老夫人拔高声音，诸位夫人的目光全朝这头看来。沈老夫人连忙压低声音道： 那在什么地方？ 喜儿摇了摇头： 下人们也不知道。 沈老夫人显得有些焦急： 哎呀，这个丫头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？ 她这般模样落在成了亲的各位贵夫人眼中，心中自然就起了思量。 老夫人。 恰好陈若秋从另一头走过来，询问了究竟出了什么事之后，就笑着说道： 老夫人不必担心，我方才从老爷那里回来，想来是因为楚楚醉了。说来也巧，秋儿那孩子也醉了，已经送回房休息了。咱们家宴上的酒后劲儿大，楚楚指不定是到了其他的房间。 他有意无意地点明了沈秋也喝醉了的事实，沈妙的目光便陡然锐利。沈老夫人摇了摇头说道： 你去寻几个人找一下楚楚吧，总归是在这个府里，只是说是着了凉就不好了。 说着又看向众人： 说起来，老身最近得了一幅金佛图，是张巧仙绣的双面绣，就挂在老身正堂中，各位若是有心想看的，老身倒是愿意领各位去瞧一瞧。 张巧仙是名旗的刺绣大家，一封刺绣有价无市。闻言沈老夫人这里有一副，众人都想要开开眼界。沈妙嘴角一吃，那副双面绣是宫中的赏赐，早几年间就被沈信送给了沈老夫人，只是吝啬如他，一直没有拿出来给众人看过而已。如今这模样，舍得出血必然是为了其他的事儿了。只是真的能如沈老夫人的愿吗？ 夫人小姐们果然很热络地随着沈老夫人去看那幅刺绣图。荣锦堂的正堂是一个供客人休憩的类似于茶室一样的房间，平日里很少有人去，因为沈老夫人的客人不多，茶室大多时候都是空着的。然而方走到门口，却瞧见门口有些异样，紧闭的房门中传来一些响动，那声音暂且听不出来是什么，似乎有什么东西被打翻在地，众人蓦地驻足。 谁在里面？外头守门的人去哪儿了？ 沈老夫人问道。 回老夫人之前还在这里呢，应该无人在茶室呀。 喜儿疑惑道。 哼，真是养了一帮闲人，连个门都守不好。 沈老夫人有些动怒。 把门打开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